起窗下，魂兮归来很难舍。 Empty chairs and empty tables， 不见故人向谁说。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与灯火阑珊处，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？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，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一流的品质，二期10000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，采购热线03123877772。 庆阳汇众开学典礼，师生同乐汇金秋， 持学生证或教师证置换或分期购车送500油卡，维修保养消费满额送2瓶汽油添加剂和课外书， 详询6122-9988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金秋送爽，花果飘香，好事连连，三喜迎宾。广汽传祺长生店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园，即将盛大开业。GS3、GS7新车到店，恰逢教师节，浓情好礼一相随。详询致电89368777。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力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 感恩教师节，汉清起亚 4S 店好礼送不停，即日起至9月30日，凭教师证购车可享9折优惠，进店续保，保养更有好礼。详情请致电汉清宏宇起亚 4S 店5703-3993。 腾势纯电动汽车尊享高额补贴，25.98万元起售，持新能源指标，首次进店试驾赠送200元京东卡，详情请致电北方瑞腾6370-9355，地址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。 心之所向，无所不达。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。订车热线189-1133-5133，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。 金秋送爽，花果飘香。好音乐 FM 959第14届汽车文化节将于9月16号、17号在房山长阳加州水郡商业广场隆重举行。本届汽车文化节由好音乐 FM 959、加州水郡商业广场联合主办，北京一共享传媒承办，北京汇宝行宝马 4S 店，北京良乡万达一汽大众 4S 店，北京高超联镇现代 4S 店，北京高超荣威 4S 店，北京汉清起亚 4S 店协办。活动当天，几十款新车将集体亮相，各种优惠政策火爆来袭，欢迎各位听众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。 老太太， 请记住，真烟真酒，老太太烟酒，专注烟酒29年，一招买烟酒，终身是朋友。 走亲访友，老太太烟酒，电话010-8935-673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 可惜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是魔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，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，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剩余绝情来伴我。我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。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可惜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是魔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，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，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爱剩余绝情来伴我。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爱剩余绝情来伴我。我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。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。

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，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一流的品质。二期一万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，采购热线03123877772。货比三家不吃亏，10月7日至8日，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，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，汇集各种价位、各种级别、各种品牌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，海量车源，尽情挑选。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-8699，魅力启程，换新出发，全新启程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，创历史新高。涿州东风启程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，详询03123669210。 畅快的泼酒大战，嗨爆的 DJ 音乐，璀璨的灯光盛宴。9月15日至17日，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，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。咨询热线0108036-0997。 腾势纯电动汽车尊享高额补贴，25.98万元起售，持新能源指标，首次进店试驾赠送200元京东卡。详情请致电北方瑞腾6370-9355，地址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。 感恩教师节，汉清起亚 4S 店好礼送不停。即日起至9月30日，凭教师证购车可享9折优惠，进店续保，保养更有好礼。详情请致电汉清宏宇起亚 4S 店，5703-3993。心有灵犀一正通，即日起北京沃德龙鼎推出超高人气车型新帝豪百万款，现综合让利19000元，一张身份证带回一辆车，日供仅需60元。地址房山区盐村镇盐村公交站北侧100米，详询0108030-8588。 喂，小云，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？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，那场面跟明星似的，豪华宴会厅、中西式婚礼场地，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、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、3D 视频，超炫了，好羡慕哦！ 一定很贵吧？ 一点都不贵，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，贴心的服务，省时省力还省钱。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，400-078-080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下了往后半生，如果我失去了你，看见的不过是幻影，所幸我还有你，结束了梦追寻，像落叶遇见了风，才知爱原来是飘零。尽会逍遥安定，不肯受困的灵魂，关进你凄迷的眼神。曾经让你伤心，从此不相信爱情。当你重回我怀里，竟会战斗个不停。想再拥有昨天的温柔， 都是被我给夺走。竟会想要爱你，不可守护的灵魂，关进你凄迷的眼神。曾经让你伤心，从此不相信爱情。当你重回我怀里，竟会战斗个不停。伤害你，越拥抱越叫你不能呼吸。要我拿什么去爱你？拿我哭过的、痛过的决定。我空了的双手，我好想再拥有昨天的温柔，都是被我给夺走。 岸边了冷冷清风吹飘雪，渐后鞋踏破路湿透，在岸边远远青山吹飞水，夜流曾独对冰消瘦。世间轻飘送，茫云人独无乱衣鬓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生关成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。世间轻飘送，茫云人独无乱衣鬓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。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，化作段段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，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，化作段段尘缘。 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多少年季节轮回，多少个春夏秋冬，你是红烛燃烧着亮丽的生命，奉献几多血和汗，不求青史留英名，你用真情传播着智慧的火种。今天是9月10号，教师节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，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一流的品质。2期10000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，采付热线03123877772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。60000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

牵挂的束缚，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再哭吧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北京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8月26号至8月28号，七夕购车享最高30000元优惠，零利率，低首付。到店还可享用全方山最美味的上品西餐，活动购车送价值1000元影楼摄影消费一次，快来抢购吧！

色渐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，幸福又身边流传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。 有人为情伤，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精神盼望，不曾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，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。别让情两难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。 别让情两难。